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本周在电影方面，大家能够看到来自好几个不同国家的电影展映活动。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在进行黑泽明影展，黑泽明经典电影作品《生之欲》《春三十郎》《七武士》今天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1号厅放映。黑泽明影展明天将要继续放映的是影片《野良犬》《天国与地狱》和《红胡子》，放映地点都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同样在小西天影院举行的塞尔维亚影展明天将要放映影片《处子之山》。《处子之山》是冰岛电影新浪潮中涌现的一部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位害羞又内敛的男性打破内心枷锁追求一位姑娘的故事。冰岛剧情片《自然之子》今天将在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探讨当一个人舍弃了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东西的时候，生命本身的意义。还有一部冰岛影片《光影岁月》，展现60年代美国文化对于冰岛人生活的冲击。好莱坞拍摄的全亚裔题材爱情喜剧《摘金奇缘》昨天上映，以一个看似不太讨喜的婆婆形象展现天下母亲的苦心。印度影片《老爸102岁》讲述102岁高龄的老父亲带领70多岁的儿子重新找回生活的快乐和意义。电影《亡命救赎》昨天上映，硬汉梅尔吉布森在影片中扮演一位身经百战的父亲，为了拯救桀骜不驯的女儿，带着女儿上演了一场绝地逃亡。电影资料馆下周二有一场特别放映，电影《王老虎抢亲》。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刚刚故去不久的金庸先生，去看看这场电影也不失为缅怀大师的一种方式。时隔2年，李健携全新巡演《不只是李健》重返北京舞台，将于本月22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亮相。本轮巡演为了能够让现场的听友们感受到一种全新的视听体验，将启用4面舞台，以大量切割悬挂的屏幕配合舞美和灯光的变换，创造出不同的演出意境。今天下午，由北京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来一起跨年吧！寻找诵读人活动在西单图书大厦拉开序幕。青年作家文珍、李尚龙、北京榜样夏红、北京电台主持人郭伟、晋桥等，以诵读经典的形式致敬无悔青春，为观众读者奉上一场文字与声音的饕餮盛宴。本月30号，刘若英《跟我走》全球巡回演唱会将在乌镇举行。演出方透露，这场演唱会的曲目是为此次去往乌镇的歌迷特别安排的，跟巡演的其他站都不相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本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北太平庄桥东向西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收藏之路啊，绝不是阳光明媚的通衢大道，这期间啊，得与失，苦与乐，幸运与险恶，光明与黑暗，那总是交织在一起啊。常言道，人心不古，武夫充裕啊。这武夫啊，出自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意思就是呢，像玉的美食和榆木混珠，那是一个意思。可以说呀，社会上的不法之徒，在金钱利益的驱使之下，都受假古董的骗术是层出不穷，这就更使现在的收藏充满了艰辛，充满了痛苦。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这个收藏啊，常挂在咱们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所以如果您要想涉足收藏，一定要做好打眼上当的这心理准备，这样呢才不会心理失衡。合伙设套，打托卖假，编造谎言，以假骗真，地摊入户，讹称祖传，掩盖瑕疵，以残充好，就这些推销伪劣古董骗取钱财的卑劣伎俩，对行里人来说那是见怪不怪了。但初入此道者呢，往往对这种假货充斥、劣品遍布、陷阱多多的状况是估计不足，存有太多的幻想，以至于啊，将垃圾错当宝贝就给买了，白白损失了自己宝贵的钱财。咱奉劝那些喜欢收藏的朋友们，对此啊，定要百倍警惕。这个天津的藏家张永秀先生就曾经啊，将很多骗术给揭秘出来了，并且著有《收藏家藏玩手记》一书，希望这些可以让您擦亮眼睛，识破这些拙劣的骗术。那么下面呢，我就给您说这么几个。十年前呀，跟张永秀有点头之交的小胡子，近来在北京干起了字画拍卖的行当，而且越干越红火，越干越有钱。听说此人至少已经积累了数百万元的资金。小胡子本姓胡，早先啊是干鞋行的，可不是干鞋买卖啊，就是卖鞋的，倒卖皮鞋赚了点钱。有人说这小胡子干鞋那正经是够邪的，但是他并不满足。九十年代初啊，风闻有人倒卖字画发了财，他就开始啊丢了鞋捡起了画。他利用当时一些人对字画价值估计不足的空隙，四处搜罗，低价买高价卖，几年的时间就赚了60多万。随着不断的炒作，字画行情迅速上涨，真品精品愈加稀少难求。小胡子紧跟形势，由倒手转向了作假。一开始啊，他用自己或者别人的真品为本啊，照原样模仿，将仿品呢送拍卖会出售。他为了仿得到位啊，还收买了不少的这旧纸卷，在旧纸卷上边放笔直取，居然也蒙骗了不少人。后来他又雇了一批作伪高手，投影临摹，双钩打样， 凡伪造的旧画往往是在旧表的字画上揭取无名之作，在表上尺寸相同的冒名之作。假画越做越多，生意越干越旺，小胡子干脆就办起了拍卖公司。每次拍卖会前呀，还将假画拍成图册或者印成目录，搞得像模像样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商家大款纷纷挤到拍卖会举牌竞买，令人啼笑皆非。世风不古，诡诈百出，小胡子这类做伪售假的人可并不在少数。在商品经济时代，他们抓住了新旧体制转换当中市场不规范、机制不健全的空子，以及实伪手段上存在的缺陷和某些人投资字画古玩的盲目性，靠骗人大捞奇财，大显身手。买家对此一定心里得有数，不要拿金钱去买烦恼。有年夏天呀，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同事突然打电话说了，说我的一门亲戚啊，原来是大户人家，先人留下一批古董，老房刚拆迁，东西放家了，主人愿意一次性卖出，却又不肯露面，让我呀带他办理。我也不明白这里的事儿啊，听说你懂得古董，还有这方面的著作，哎，如果你有兴趣，你过来瞅瞅啊，看看也好，长长见识。这张应秀就按他约定的时间如期前往啊。屋内一隅，东西的品类确实不少，既有软片也有硬片，还有一副眼镜，一把战刀。不过略加过目便不难断定，所有字画瓷器连同那把战刀，通通是在沈阳道古物市场随处可见的最典型的假冒。只有那副破眼镜是旧货，但是又一文不值。哎，你看那战刀好像还有血呢，这东西你给多少钱？对方急着出手，张永秀无法回答，说了一声再见，他可就走了。尽管如此，也还不枉此行，因为他又长了见识了。张永秀啊，把这种伎俩称作放风术，其手段就是故意放出风来，说某人有家传古董，尚无合适买家，或将各类假古玩堆在一起，搭配得体，假称某大户人家委托其出售，或将假古玩事先置放于农村，领买主到农家认购，让买主确信此物乃出土品，无买假之余，引买主上钩。这些年呀，这假画是源源不断，泛滥成灾。曾经有这么一度，不知从哪儿冒出了许多的王雪涛的花鸟画赝品，后来又见到成批的范增的伪作。再以后是因为梁琦病故之后，画价扶摇直上，于是梁琦的假画铺天盖地而来。真不知道梁先生一生当中画了多少那些在拍卖会和画廊里随处可见的小幅山水。忽然有一天，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张永秀他们家了，跟他说，哎，带你上款的假画出现在店了啊。张永秀就问说，哪幅画啊？嗨，就有一幅普佐的寿诞鸟，上面写着那个永秀同志指正。另一幅是梁琦的山水，画上提的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用石涛法写工部诗意，用秀同志正之，梁琦指画。张永秀想起来了，他过去啊确有两幅这样的画，是浦梁两位先生送给他的珍品。然而在一年前，有位画贩窜到他们家，发现普佐先生当初给他画的寿诞鸟，硬是塞给了2000块钱，把画给取走了。又有某拍卖公司的副总预感梁琦的画将在书画市场上成为人们争购热点啊，就盯上了梁琦赠给张永秀的那幅画《杜甫诗意图》，硬是扔给他3000块钱，就匆匆的把那画啊卷走了。两件珍品沦为他人之手， 未见原作露头，却冒出了照原作仿制的赝品，此事令张用秀心痛，总觉得有愧于两位向张用秀赠画的先生。心痛之余啊，不由得想起作为者的卑鄙伎俩。张用秀想啊，他们公开出售带有他上款的假画有三个企图。第一，以张用秀收藏的原作造出的赝品有本可循，有形似的根据，容易把人唬住。第二呢，利用他的上款可增强啊伪作的可信程度。第三，把张用秀收藏的真本收存起来，将来有机会再露面，身价会更高。这可真是一箭双雕的高招啊。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德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嗯、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边啊，我接着给您讲讲有关张用秀先生揭秘骗术的故事。凡对藏界略有所闻者无不知晓，时下作为兽尾已经成为了困扰古玩集藏的绝症了。作尾固然是赝品泛滥的源头，兽尾则是往往与作尾配套，以欺骗手段推销赝品的伎俩。天真的购藏者因为不明内幕，每每就上了当了，不但没有达到投资增值的目的，反而白白失掉了宝贵的钱财。一个中年妇女的篮子上边装有一瓷瓶和一保存有慈禧太后照片的旧相册，声称啊，说我婆婆是皇族后代，这东西是她家里留下的，现在她病了没钱治啊，没办法，只好卖掉这些东西啊给她治病。这时候有一男的骑车过来，仔细端详其所卖之物，爱不释手，就说了，嘿，这可是皇宫里的宝物，太珍贵了，卖多少钱呀、啊、这怎么说呢，这东西没法讲价，你也想要，你给一万吧。好，你等着我取钱去。好嘛，等了许久男子也没来，女子似乎有点着急，对众人说，我急等着用钱，我不能再等了，你们谁想要我卖给谁，钱少点能商量。旁观者中间一位老大爷动了心，就跟他讲了价钱了。其实只要是对古玩行稍有接触的人都能看得出来，那两件东西是100%的伪造。张用秀也曾多次观看类似表演，深知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避免老大爷上当啊，他轻轻地拉他一把，小声提醒他谨慎从事。老大爷似有所悟，可就不再言声了。这类把戏啊，虽说司空见惯，但受骗者还是一个接一个。常有朋友打电话兴冲冲地告诉张用秀，说在马路边花了数百块钱买到了带乾隆款的瓷器等等等等。张用秀没看东西就直言相告，你上当了，结果全都被他言中。星期日上午，古玩市场的一端靠近马路的地方，有一个20多岁的农村矮个子傻乎乎的蹲在那儿，守着一件青花古瓷。古瓷的四周围着7-8个人，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个说这是康熙民窑的这大花菇，可惜我没带钱来，谁买谁合适。另一个也显得很内行，瞪着俩眼就说，你跟我走，我就住这不远，哎，你跟我拿钱那不就得了吗。还有一个指着那矮个的骂，你这败家子儿，这么好的瓶子你才卖1000呀。这时候啊，一个皮腰带上挂有皮钱包的人当众掏了800块钱，我开古玩店的，我就带着800，我先给你，我还欠你200，你跟我拿钱去，还跑得了你的钱吗？农村矮个子说啥也不肯，嘴里只是吞吞吐吐的说，拿不去拿不去， 你给我1000块钱我都卖你。拿皮钱包的人把钱又装回去了，嘴里就还得说你死心眼儿，越跟你说好的你还越来劲儿，你看。然后又提起那古词，对旁边的人窃窃私语，做不了错不了，康熙的，说不定一会儿嘿来个懂眼的当时就买走。张用秀啊在一旁观察这些人的动静，心里好笑，但是又不做声。半个时辰以后，人们渐渐散去，张用秀实在没时间久留，到别处去了。隔了几天，那古瓷又在市场上露头了，并且还真不是一件，不过这次价钱降到了300，而且也不按古瓷兜售了。再看那农村来的矮个子又在推销另一件古瓷，围观的还是那几个人。凡玩古玩入道者都明白，那些人玩的呀叫什么呢，叫打脱术。他们的伎俩是啊，一个人在路边街头摆上几件假古玩，扬言家传古物，围观者当中呢有一预购者本与卖家同伙，却装作素不相识，在一旁讨价还价，甚至还骂这么几句，引发旁人为之心动，设圈套将东西卖给旁人。假货出手，打脱者从骗得的钱财当中抽取好处。张用秀的一位朋友家中有一件清代雍正官窑青花瓷瓶，他母亲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有这么一天，老太太上街买菜，无意当中啊，哎，就看这便道上有一个地摊摆着几件瓷器、蛐蛐罐、古钱币之类的，一问价啊，一件瓷器卖500。这摊主就问说：“老太太，你们家有这些东西吗？你要有的话，到家看看，我愿意收啊。”老太太把这人带家里了。此人并不在意的